蔷薇，她有双温柔的眼睛，她悄悄偷走我的心。蔷薇呀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，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，看那星星多美丽，摘下一颗轻松送给你。 你好，我是黄欢。黄品源的这首《小薇》真的是有这个人。这首歌原本的创作者阿弟为了追他一见钟情的小薇而写的，后来据说小薇被感动了，答应了初步交往。而黄品源自己爆料的时候说，他小学的时候暗恋过的一个女生也叫小薇，还说了她的本名好像叫徐薇薇，但是因为自己太害羞啊，错过了相处的机会。这首歌也是他单恋的一个见证了。欢迎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再来听歌，这首是来自杨钰莹，我不想说。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，我不想说我很纯洁，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。看看可爱的天，摸摸真实的脸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许多的爱我能拒绝，许多的梦可以省略，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。山山长长的路，擦擦脚下的鞋，不管明天什么季节，真 之后又再次复出的杨钰莹，容颜基本是没有改变。说到保持不老童颜的秘诀，她说可能是因为对音乐的热爱，一直保持着一个好的心情。当然平时也要注意打理好自己，保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样子，要用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和经历真心的对待自己，用一颗赤子之心去面对生活，就能够研发出永远的朝气，永远的青春。所以说想要年轻，其实很多护肤品啊可能都不是最关键的，最关键还是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，才能够续写不老传奇。生活的阅历只会增添一个人的风韵。杨坤沧桑的声音里面装着他的经历，来听他的牧马人。 风吹过家里像牛羊，我本被儿女都都打伤，一回首雄鹰在肩膀，收进胸膛，家就在奔驰马背上，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，北方双雕刻的脸庞，遮住深秋有的沧桑。牧马人还在流浪，他追随着迁徙的潮唱，下的夕阳，马头琴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他的忧伤，家就在奔驰马背上，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，北风霜雕刻的脸庞，遮住深秋有的沧桑，迁徙的潮唱，寂寞是歌声悠扬，那只长调时代传唱，牧马人还在流浪，他身后是落下的夕阳，马头琴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他的忧伤，天苍苍伸手就可及的天堂，天苍苍，眼茫茫，人生皆尽难相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。

这首《矜持》是收录在王菲1994年的《天空》这张专辑当中。专辑文案上有一句话是说，无论如何，这是王菲声音最清晰明亮的一张碟。《天空》、《棋子》和《矜持》这几首歌都能够验证这句话。有唱片发烧友专门在市面上去买3个版本的专辑来听，发现每张专辑的音响效果还真的都有差别。旧版的专辑播到《矜持》的时候，甚至可以感觉到王菲就在你本人面前演唱，非常的逼真。那这张专辑的成功就在于录音上制作精良，制作人杨明煌发挥了非常大的才情，使得王菲的声线和个人风格有了一种平衡。《天空》成为了她歌唱生涯里面最畅销的专辑，当时的名字还叫做王静雯，而《天空》发行之后才改回了她父亲为她取的本名王菲。再来听谭咏麟《半梦半醒之间》。 走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越过时空相见，每一分钟换成一年，究竟能有多少缠绵。就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忘了还有明天，忘了保留一点时间，让这种感觉永远。迷迷糊糊睁开双眼，醒来你已亮无踪影，再回到梦里，梦已相连。哦， 双眼。 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第一个神话，谭咏麟身上有很多无人能及的奇迹，他的高产震惊了当时的整个华语乐坛。转眼之间，谭咏麟已经从永远的25岁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，但是依然神采奕奕的谭咏麟表示说自己一直都没有隐退的想法，像到现在各种演出仍然是排得非常的满。再来听到江美琪《双手的温柔》。 先别说是相同的结果，多年后也许不再伤痛，当我们已经失去了联络，可能你可能我在不同的角落，依旧吹着同一阵 在秋的路口，依偎秋的怀抱，看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，看一季落花沧桑了流年。今天是10月19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这里的价格比超市更实惠，这里的品种比超市还要全，这里是您一站式购物的首选之地，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热忱欢迎您的到来，热线电话03123877772。 认识车主注意了，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10点哦，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，还有更多优惠呢，详情致电010-5798-6688，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。

但往事如昨，我怎么都忘不了。爱情边走边唱，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。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，心甘情愿的挣扎，百感交集的盼望，终究还是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，不是吗？爱情边走边唱，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，心中抱着希望，只看到失望。不如一切这样吧，你和我就算了吧，谁都害怕复杂，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？ 欢迎回来，不穿高跟鞋，我是您的老朋友黄欢，和你一起来听听歌，聊聊天儿。这是黄磊边走边唱。黄磊经常在微博上晒他的厨艺，几乎每天一份的私家小厨菜谱，随便录一首就是四五个色香味俱全，让人直流口水的大菜。经历了一见钟情、爱情长跑、完满婚姻的黄磊，在很多人的心里几乎是符合了所有好男人的标准。再来听黄龄《痒》。 是拥有一抹斜阳，我想我想有谁懂得欣赏它，有人来一片云中，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它，是绵绵一段乐章多，想有谁懂得吟唱它，有满满一抹柔光，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， 反正都打发时光。 别的字眼哦，作为一首歌的名字，会觉得你还没有听，好像浑身已经开始不舒服了。这首歌作为黄龄亮相华语乐坛的第一首主打歌，也成为了一个契机，一个方向。尽管他唱这首歌的时候还不到20岁，但是已经可以清楚确立自己的独立个性。之后的代表作《嗨歌》也受到了业内的好评，使他成为华语音乐不可多得的独立音乐女歌手。再来杨宗纬《鸽子》。 我们是小天上蓝天其实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，放下沉重包袱，心灵从此解脱、啊、换上夹脚拖鞋，双脚重获自由，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，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， 我们是小飞翔蓝天的鸽子，确定方向不会迷失， 寻找幸福的地址，爱的鸽子永远充满

红遍两岸三地的叶倩文推出了国语专辑《潇洒走一回》，其中专辑同名主打歌很快就因为歌词所呈现的一种朴素哲理，还有通俗流畅的旋律，成为传唱街头巷尾的流行金曲。叶倩文曾经说，像《潇洒走一回》这样的金曲，她算是唱得要快吐了，睡觉能唱，做梦也能唱，倒着还能唱，但是只要观众喜欢，她就会一直唱。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送上羽泉的老歌《彩虹》。 爱了就别伪装，迷失了也别彷徨，不管未来怎样，你都要保持坚强。如果明天你的心在流浪，我愿意承受这份爱，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。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出席，无论晴天浪漫或多离奇，主角 浪漫或多离奇，这主角